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论年轻人的理儿，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是7月20号，也是星期五了啊，又到了周末了。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吧。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交通方面的消息是这样的，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也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982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说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话题是近视给你带来的影响有哪些。张悦，你近视吗？ 我是200多度，你呢？ 我是左眼200，右眼175。 其实我觉得咱这不算是近视， 我觉得咱这算特别重的近视。 是吗？ 因为确实就是虽然度数不高，但对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时此刻我就戴着隐形 啊，我就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哈，就是虽然眼镜的度数一样，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裸眼的视力会有差别。 是的，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什么散光啊，还有远视、还有斜视啊等等等等。大家在近视啊或者远视啊甚至眼睛上带来了哪些困扰，都可以和我们发来消息进行互动。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哈也是居高不下吧。现在也是越来越低龄化了。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近视给你的生活带来的那些或好或者是不好的那些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北京的天气哈。最近确实是非常的潮湿，不仅进入了伏天，还进入了主汛期。那提醒各位呢，这段时间最好别去山区了，因为这个雨大风大，确实会有这个落石的风险哈。那昨天上午呢，北京又在下雨，昌平和门头沟的短时降雨比较大。北京市防汛办指出，受到最近几天持续降雨的影响，目前北京市山区和山前地带的土壤含水率已经饱和了，那后续降雨呢，容易引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特别是现在的水汽条件比较好，那局地呢经常会有短时雨强比较大的降雨情况。 尤其是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你像野三坡，这个还有昌平的水库，大家都 山， 对，大家都尽量的还是少去吧啊。北京市防汛办提醒大家，今天就要进入主汛期了，强降雨会容易频发，正好迎来周末，郊区出行外出旅游的朋友比较多，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免或减少山区的出行，远离河道、沟道和危险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要特别注意了。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我们来跟大家说，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下周一开通了。刚刚结束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中招的这个放分儿，对吧？那可能很多的同学会面临即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了。那假如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哈，可能这个支撑你去进入下一步的这个学习有些困难，那你们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了。那教育部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下周一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分别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那通过点对点的沟通，可以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答疑解惑。 除了教育部开通了热线电话以外呢，各中央部署的高校和部分地区的高校也同时开通了热线电话。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先拨打当地就读的学校的电话，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可以拨打这个教育部的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这两部电话。 如果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你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的热线95593来咨询。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是这个全国的学生资助中心的官网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国家的学生资助政策和相关的规定，同时也可以在这个网上反映相关的问题。 提示大家哈，如果你家里有困难啊，别总闷在那儿自己这个瞎想，对吧？也别发愁啊，可以找这个相关的部门来帮助你。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弟弟他上大学啊，这个也申请了这个助学贷款，挺方便的。只要去当地的部门，就是当地的政府所在的部门，甚至如果你是农村的啊，街道啊，或者说是乡镇县一级都可以盖这个章。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户口本拿过去，他们当地就会查到你的相关的这个收入啊、社保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最后给你出一个证明啊，是贫困生的话，盖着这个章你就可以去申请助学贷款。 只要你符合各种资质啊，也办理好了相关的手续。 好了，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我们来说说以后啊，特价机票也可以退改签了，这真是好事儿。 以前特价机票就是一锤子买卖，对吧？ 是， 一旦买了有什么变动了，那就只能是认栽了。 对，就不能退啊，退呢也是只能退少许的一点点钱。所以挺坑人的啊。最近民航局发布了新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完善退改签的改签制度，其中特别要求航空公司要合理的确定客票的退改签收费标准，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的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能退改签。 另外呢，通知还指出说，航空公司要统一规范直销和分销渠道的退改签制度，那确保全渠道退改签的收费标准一致，要优化退改签的制度，简化退改签的手续，缩短退票还款的时间。那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旅客退改签机票呢，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个特价的机票哈，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遇到这种特价的问题，比如说 打折的商品，经常在付款的时候会提示你说啊，这个是我们做特价的，不退不换。 嗯， 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网络消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说，哎，我是1111或者1212这样的，就是比较做活动比较集中的这样的日子，可能就是销量非常大的，或者说在这个价格上有比较大的折扣的这样的时间呢，那商家都会告诉你说不退不换。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不退不换并没有任何的充分的理由吧。嗯， 而且需要行政手段去控制啊。 嗯， 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顾客不能直接认栽啊。 嗯，应该对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都一视同仁。 对， 打折的商品也是消费。 是，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前段时间啊，我去飞机场， 嗯， 这个预约了一个专车， 嗯， 结果呢这个到点了没来。 嗯， 这个 误机了， 客服呢说让我这个自己打个车先走。 嗯， 回头咱们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没有打那个司机的电话吗？ 司机这个由于派单的问题又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哦，嗯，那这确实是平台的问题了。 当然了。 嗯， 但是呢由于这是赠送的， 嗯， 赠送的接送机，啊，你说怎么办吧，对吧，他是赔你呢还是不赔你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哎，有的时候这个对这种赠送的打折的优惠的这种消费，我觉得存在一种偏见或者说一种歧视。 嗯嗯， 我们确实要通过一些法律或者政策的手段哈，去把这个消费的这个权益啊拉平啊。 嗯， 大家都是一样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来关心食品，又要说到这个知名的咖啡品牌了。 嗯， 星巴克哈，前段时间我们说呢，为了响应这个限塑令啊，星巴克把所有的吸管都改成了比较好用的这个吸口杯。 嗯， 啊，或者是这个纸质的吸管。那下一步呢他又有新动作了。 嗯， 说这个星巴克推出了纯素的冰淇淋。 嗯， 每支的热量呢不到100卡路里。 嗯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星巴克和洛杉矶的一家健康食品公司推出了一款纯素冰淇淋，其中主要的原料以椰奶代替了动物奶。 嗯， 并用水果果汁调味，每支冰淇淋所含的热量不到100卡路里。 嗯，那目前推出的呢有巧克力、草莓、覆盆子、椰子拿铁、芒果迷迭香和香草抹茶等5种口味，外形是用特殊的 3D 模具做出的几何形状。 嗯， 哎呀，我特别想为这个消息鼓掌。作为一个冰淇淋爱好者，冷饮爱好者，确实觉得这个我们就是市面上比较多的这个冷饮啊，一方面热量特别高，另一方面添加剂特别多，据说一支冰棍里有20多种添加剂，弄得我们都不敢吃了。所以说这个冷饮界也呼唤健康风。 嗯，但是我就比较关心的是这款冰淇淋的价格。 嗯， 而且呢其实王爽，咱们两个在节目中已经聊过很多种冰淇淋了。 嗯， 像 是吗？ 小龙虾味的冰淇淋， 辣条味的冰淇淋， 辣条味的冰淇淋， 纯素的冰淇淋呢，也是这个知名的咖啡品牌在区域性新尝试的新品之一。嗯，目前呢他们其实在美国的部分地区推出，也在测试市场上的一种反应，如果这个市场反响好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推广了。 嗯 嗯， 期待一下到中国吧。 我特别期待。 那岂不是就是比如说吃10个这样的冰淇淋才赶上 对 吃原来的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最爱吃冷饮的是小朋友们。 嗯 啊，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低热量低卡路里，然后呢没有添加剂的这种比较天然的啊冷饮，确实是应该拍手称快的。 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接下来关心科技方面的消息，来说说谷歌猜话小哥入驻微信小程序。 嗯， 昨天晚上我玩了一晚上。 是吗？画的怎么样呀？ 这不，我画的不行的，我觉得他都能猜出来；我画的可以的，他都猜不出来。 嗯，所以说这件事儿，他的这个娱乐性，你觉得究竟是在画的过程，还是说在 AI 猜的过程？ 我觉得是画的过程 啊。是吗？ 真的，因为好久你不画画了。 嗯， 其实 小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已经手残了，对吗？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去锻炼你去发现这个世界。 嗯， 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去画简笔画了， 嗯， 你连一辆小汽车都画不出来了， 嗯， 可能你连小学生画小汽车的这个感觉都没有了。 因为昨天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朋友圈po出他们画的这个画哈， 嗯， 看出他们这个笔法确实不像一个成年人， 嗯， 尤其是在画这个动物，比如说我看比较有难度的，像火烈鸟。 对， 猫头鹰 还有鹦鹉， 完全就是手残。 对， 嗯， 还有蚂蚁， 嗯， 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程序吧。 嗯， 这是谷歌的 AI 应用猜画小哥。 嗯 啊，这款游戏啊，操作很简洁，从小程序进入猜画小哥后，就可以和 AI 组队，主页分为开始作画、排行榜和我的画作三个栏目。 嗯， 系统呢给出关键词，然后大家要在18秒内画出这个关键词。 嗯， 然后由 AI 队友在倒计时内去猜出你画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这个给出关键词 的 这个东西， 嗯， 对，最后呢挑战看看能挑战几个关键词。 嗯，那排行榜呢也会实时的更新排名，目前呢单局成绩第一名已经可以在18分钟内完成264张画作。 嗯， 在我的画作里呢，用户可以浏览自己解锁所有的关键词。那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个疯狂作画哈， 嗯， 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小程序又觉得未来离我们好近呀，这就是人机互动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应用的场景。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让机器更了解人类。 是的， 嗯， 而且我感觉的是你确实要回到一些简单的基基本本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当中去画画， 嗯， 这才重要。 嗯，一方面是这个创作的乐趣， 锻炼你的基本能力。 对，一方面呢是这个人机互动的这种乐趣哈，好像我们是在给机器人提出挑战，其实机器人在默默的，对吧，记录人类的行为。 没错，昨天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记得特别清楚，叫下雨。 嗯， 我说下雨怎么画呢？ 下雨怎么画？很好画呀，画把伞呗。 哎，你看，你和我的想法就不一样。我是画了一个云彩， 嗯， 然后滴上几滴水， 哦， 然后他就不停的在猜，说是榴莲。 总之呢，现在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它的生命周期呢也非常的短。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答题的程序，对吧？然后大家哇都开始疯狂答题，过了那个热度之后呢，哎，就销声匿迹了。 嗯 嗯，所以给这些开发者也提出了这个比较高的挑战啊，怎么样能创作出一款生命周期比较长的小程序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北京时间8:17，送给大家一首很符合今天这几天以来的这个天气的歌曲吧，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 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 说咱们继续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 来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哈。刚刚跟大家说了这几天非常火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就是猜话小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综艺，说音乐综艺《这就是唱歌对唱季》今天晚上将开播了。这是一档专门致力于男女对唱这个歌曲的这个节目。 最近这就是什么挺流行的哈。 还有什么呢？ 这就是街舞 啊， 这就是 对唱， 对唱啊。今天开始在优酷播出啊。这档节目集结了鹿晗、罗志祥、李荣浩三位艺人作为发起人，选用男女情歌对唱这个没有被发掘的空白题材作为切入点，将参赛的男女选手组成对唱搭档，并且人物自带故事线，也让节目增加了许多音乐之外的趣味互动。 那发起人李荣浩也说呢，自己在节目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去腻啊，希望选手们不要有炫技的油腻演唱，而是保留自己的辨识度。继这个油腻大叔之后，又出了油腻演唱这样的一个标签哈。 想象一下啊，这就是对唱，也许就是比如说王爽和我两个人自带故事线。比如说王爽是一个这个身世经历非常复杂的这个富家女。我呢是一个身世非常简单的一个农村娃。完事儿咱俩呢就是对唱了。唱一首歌，然后唱出不同的感情，也许是这样。 真的吗？听上去有点像狗血的电视剧呀。不过确实有的时候去这个唱 KTV 的时候，会发现朋友们多的时候就想点一些这种对唱。然后这个 KTV 里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热门的这些对唱很老啊。 很老的。 你能想象到什么歌？我能想象到水晶。 我没听过，还雨什么来着？雨蝶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老，都是一些，还有神话这种。 神话什么的。 所以也希望这档节目能给我们的这个去 KTV 唱对唱歌曲带来更多的选项哈，也能够给我们输送一些好听的歌曲。 我们拭目以待吧。从每周五，从今天开始，每周五都可以在优酷看到。 名字非常的这个有个性啊，叫这就是唱歌，就是歌唱，然后对唱季。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热点，说陕西神木招临时工，要求研究生学历，可是月薪才2500。 这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最近陕西神木市公益性岗位协管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啊，这是个公益性的岗位，大家要注意啊。招聘广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公告称啊，神木市决定招聘100名协管员，属于临时工。属于临时工，但是还要要求研究生学历。月薪仅仅是2500块。聘用73年。 那公告一出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烈的讨论，说难道研究生已经这么不值钱了吗？那昨天凌晨呢，针对这次招聘哈，神木市公益性岗位协管员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情况说明。他们说呢，研究生是可以免费聘用的啊，不足名额再向本科生招聘。办公室还表示呢，说在发布招聘公告的时候，没有将招聘条件、步骤等表述完整，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对此呢表示诚恳的歉意。我猜想这个没有表达完整，是因为首先这是一个公益性的岗位。那他这个呢就不叫临时工，而叫志愿者。 他一说临时工，让人觉得好像这个感觉不是特别正式哈。他其实是这个公益性质的志愿者。那他这个月薪2500块，如果是这个公益性质的话，这应该不叫月薪了，而叫补贴，对吧？只是说，哎，你来我们这儿做这个公益活动，我们给你的一些，比如说餐补啊，或者是你这个来回的交通啊，而不是说一个月薪啊。聘用期是3年，研究生学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公益性的岗位是不是全职的，还是说可以兼职哈？总之可能是他们在写这个招聘广告的时候没有写得特别明白。 没错，而且研究生学历如果是全职的话，2500块，王爽你接受吧？ 我觉得这个招聘岗位的诚意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吧得分人和事儿。你比如说，即使你招研究生学历，你说是给小朋友公益性的上课， 对， 我一分钱不要，我干3年也愿意。 是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村里支教或者之类的，对吧？ 但是你比如说你让我去干企业的行政性岗位，你让我月薪2500块，干3年，反正我不干。 还是在这个领域，就是希望这个同工同酬吧，然后不要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无论是特别的高，还是说特别的低，还是说符合这个学历，符合这个市场的规则，对吧？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近视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的。 对，近视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我先说说对我的影响吧。对我的影响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脸盲事件，就如果在我没有戴眼镜的时候，在单位里遇到同事隔开10米远，人家跟我打招呼，我不知道是谁，然后一脸茫然。然后这个如果是戴隐形呢，其实就会经常会觉得眼睛很干涩呀，就反正觉得挺麻烦的。 我觉得近视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戴眼镜。就是你选择哪一款眼镜非常重要。 是吗？ 对。就是我原来的时候呢，固定一种眼镜，一款眼镜，然后可能每年呢去换一下，换一下镜片啊什么的，或者说是换一款这样的类型的眼镜，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困惑的事情。 好的，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哈，讲一讲近视给你带来的那些影响。我想等待一下，有没有一些好的影响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早上好》。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热闹的人行横道。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勇 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上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上为大家带来的资讯服务类大型这个青春励志型节目哈，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大家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拿开打开手机啊，这个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近视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无论是对你的生活还是工作，或者是对你谈恋爱，对吧？会有一些或好或不好的影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近视体验。那这个时段呢，一上来我们先连进今天的第一个连线哈，我们要连线的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届播音本科专业的王美璇同学。那他现在呢也是应该说还是在读，然后呢上个学期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是跟保护古村落有关的。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学校的志愿者的活动，还是说这个其他一些社会的 NGO 的活动哈。 他的聘用期是几年， 他的工资是多少，我们先来联系一下。美璇你好。 Hello， 师姐好，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去参加的这个保护古村落的活动具体是哪里组织的，然后你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每年学院都会有一个训练营，然后这个训练营的名字叫就是辩论训练营，是以这个辩与论为主题的，然后每一年可能都会选一个不一样的主题，比如说去年选择的是这个精准扶贫，所以选择精准扶贫以后呢，这个辩论训练营的同学可能就会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全国各地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进行调研。像我们2017年的时候呢，是选题是古村落的保护。然后这个古村落的保护其中牵涉到很多问题吧，就是说我们会把它变成一道道的辩题，就比如说如果古村落过度旅游化是优还是喜，这样的题进行辩论。 明白了，然后让大家实地去勘察一下，产生很多 的 论点，对吧？ 是的是的。然后他最后会在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呈现，就是比如说每个同学，比如说我们总共分为4-5个小组，可能每个小组去的地方不一样，有的地方去的是云南，有的地方去的是山东，有的地方去的是山西，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呈现。对，所以还是挺有意义的。 那这次你们去到了哪里呢？ 山西张壁古村。 你觉得给你最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回来整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整理我们的资料也好，做最后的呈现也好，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特别珍贵的文化。我觉得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因为比如说像他当地有一些可能非常有名的特别传统的一些唱腔，只有当地的老师才可以教当地的孩子，可能外界的人完全不知道。但是它其实历史可能已经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但是因为现在古村落的保护其实也是处在一种就是比较危险的阶段，很多古村落都是因为经营不善被拆迁了。那么也就导致它当地的很多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有更大的意义，就是觉得可以把这些事情讨论出来。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去让这些文化延续下去吧，传承下去。 好，谢谢美璇，也希望你在今年年底的这个辩论比赛中哈有好的发挥，让我想起了很多我在大学里辩论赛上的这个场景。应该说辩论队的这些同学们的这个感情是非常深的。 是的是的，是队友一样的感情。 是的，好，谢谢。 好，那就这样， 谢谢美璇，下次我们再连线。 好，拜拜。 其实我想象的这个有的时候暑期的时候出去，或者说是平时的时候学校带队出去去调研啊，或者是去参观一些活动的时候都是很有意义的， 是吗？ 尤其是现在暑假的时候，就我接待了就好几波了。 是吗？ 真的， 就是大学生来我们的电台， 对，来参观一下，然后呢了解一下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学的时候多出去看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等你上了班以后确实没时间， 增加你的体验吧，丰富你的价值观。 刚才王爽讲了辩论赛的一些经历啊，你在大学的时候是一辩二辩还是那个四辩总结的那个四辩？ 我是一辩 啊，就是先抛出论点，抛出辩点。 应该说一辩二辩都当过吧，四辩也当过。 就是二辩和三辩，我觉得就那种，这个叫做 据理力争啊， 对， 属于这个就是交锋最激烈的那两个人。 对，就恨不得两个人要掐起来。对，反正 我觉得辩论赛对人的锻炼其实挺大的。 反正我是憋不出来。我记得那个我们组了一队，然后辩论。第一个小组赛就被刷下来了， 是吗？ 我还是二辩，说张悦你一定要二辩或者三辩。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先来看网友冰冰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那在浙江东阳呢，有个15岁的男孩叫涂奇文，他爸爸开了一家小吃摊，专门卖炒饭。涂奇文呢，在8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蛋炒饭，13岁起呢，利用假期和老爸一起出摊，靠着漂亮的颠锅技术，成为当地夜宵摊的炒饭王。很多顾客排队指定要他炒饭，一碗呢要卖出120份蛋炒饭。 我看了这个视频了。小孩子13岁，颠锅技术确实帅，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其实就是一个小矮个儿，然后在那儿这个颠锅，反正特好玩。这位小孩子涂奇文说，以后啊他不一定非要干餐饮这一行，现在干这一行呢主要是为了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而他的爸爸则非常嫉妒地说，别看我儿子颠锅颠得那么潇洒，但是这个还有一些地方是不到位的，想超过我还得干一段时间。 这爸爸还希望这个青出于蓝呢啊。但是这个8岁就在夜宵摊上颠锅，哎呀，让我觉得有一些忧虑啊。首先会不会影响这个小朋友的休息，另外就是这个就是正是应该去玩去体验更丰富的社会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感觉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似的哈。 没事，人家说了是利用假期和老爸一起出摊儿，该上学还得上学。人家这个孩子的暑假呢都特别开心，我估计涂奇文的暑假一想暑假就痛苦，就挠头。 任何的工种里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心想我还有120份蛋炒饭得颠呢。 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从这个出发喊出一些这个比较厉害的口号，比如说给我一口这个平底锅，我能颠出整个地球之类的。 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西北工业大学的新生说，你有一份通往未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最近呢，中考和高考的这个通知书都在陆续的发放了，其中这个录取通知书也有这个有花样的啊。这个网友初夏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西北工业大学今年的录取通知书采用了 AR 技术，能将真实世界的信息和虚拟世界的信息无缝的集成起来。 新生拿到通知书以后啊，直接用手机 扫描这个通知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一键连接到西工大就业数据库，根据喜好获取海量的就业信息，提早设立自己的求学目标。 现在这个就 AR 技术哈，已经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那不仅可以让大家就是更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一些你不在的这个场景，另外呢，就是可以在这个里面植入更多的你像这个西北工业大学，比如说校史啊、校情啊，还有一些专业的信息哈，能够让你这个身临其境的去做一些选择和判断。 没错，最近其实很多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都是花样百出啊，有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是邀请很多的书法名家，直接写书法， 真的 某某某某，你被某某大学录取。 哇，那书法名家会不会累到手抽筋？ 好像有十几个，然后一人每天只写200份，还是挺合理的啊。这是一个，还有的是这种立体的 3D 的。 哇， 对，直接打开以后，像那种贺卡呀，有小房子呀，小博士帽啊，这样的地方。还有的就是那种你像邮局给你专门快递给你的时候，我亲眼看到的，会给你附赠一个带音乐的贺卡，就恭喜你这个入学啦， 恭喜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的。 也是这个花样百出的祝贺大家哈，这个开学快乐。接下来再分享一条比较奇葩的消息哈，说爸爸独自带娃，娃丢了2个小时，他刷朋友圈才知道。这是网友叶子跟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最近呢，苏州张家港的洪先生独自在家带娃，他5岁的儿子小凯呢，就是很想妈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独自出门找妈妈了，可是一出门就迷路了，自己走了7-8公里，最后被警察带回派出所。可是呢，因为这孩子太小，说不清自己家里的具体地址啊，父母的姓名，于是呢，派出所就发动全体人员在朋友圈发信息，帮助寻找家人。2个小时后，洪先生刷朋友圈发现孩子不见了。 就自己刷朋友圈发现自己孩子找不着了。你可长点心吧。 突然发现，哎，这是谁家孩子？这不是我家小孩吗？怎么在派出所呢？ 是 这爸爸带娃，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一定要记住，孩子们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联系方式， 一定要这个提前记住自己家的这个住址啊，爸爸妈妈的姓名。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早教的很关键的内容之一。暑假到了，也祝大家玩得开心。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去年非常火的歌曲哈。简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我们的咖喱咖喱。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放进美若花，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 嗯，来看看奇葩青年给我们发来的这些消息哈。 嗯、 说一根手指敲9年，脑瘫小伙子写了210万字的小说。 嗯、网友泽燕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浙江的衢州有一个小伙子叫毛寒涛，患有先天性的脑瘫，双腿肌肉萎缩，行走困难，只有右手的食指能动。这个我看了央视的新闻了。 是吗？ 嗯、 虽然身体不变哈，但毛寒涛非常的擅长写作，他就基于自己的心路历程编一些小故事，用自己唯一能动的一根手指头打字。那9年来呢，他已经创作了超过200万字的小说。他也说呢，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能养家的作家。 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毛寒涛并不是特别自信， 嗯， 他只是通过写东西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嗯， 后来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贴到了网上， 嗯， 很多网友都在鼓励他，并且点击率还挺高， 嗯， 于是呢，越写越顺畅，越写越顺畅，这200万字的小说就出来了。 嗯，其实他也有这个前辈哈， 嗯， 就是这个那本作品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对吧？ 嗯 嗯，所以我们也是给这个小伙子点赞，也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这个作品，也让更多人看到，就是从你的作品中感觉到你的那种力量吧。我相信他应该写的是自己的一些生活体验。 没错， 嗯、 而且说实话，一根手指去打字，打200万字， 嗯， 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 嗯。 很不容易。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阿西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他是一名花艺师、 嗯、 去年啊，他在福建龙岩租下一处破厂房，干什么呢？ 嗯， 历时1个月把它打造成了热带雨林的模样。 那除了种满自己喜爱的绿植呢，还实现了曾经的愿望，就是拥有一棵室内的大树，可以坐在树底下吃饭。 嗯， 那阿西呢，现在每天就是待在他自己的这个热带雨林里摆弄花花草草。他也说呢，有太多的人说他过早步入老年生活，但他自己觉得呢，这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为什么这种生活一定要老人家才能过呢？ 嗯 嗯 啊，我在想象啊，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破厂房里的热带雨林， 嗯， 这蚊子苍蝇怎么飞出来呢？ 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这些这个防蚊虫的这些措施啊？嗯，首先我觉得这个花艺师他的这个行动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嗯嗯， 如果你有什么梦想啊，别等到说哎呀我怎么怎么样了我再去追梦。 没错、 你现在就可以去做、 嗯、 对吧。 嗯， 另外呢，就是因为有人说嘛，说你怎么能现在就开始进入养老的生活呢？ 嗯， 对吧，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故事，对吧。嗯，说就是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在这个沙滩上的对话，对吗？ 嗯， 这个穷人问富人先是富人问穷人说这个你也不去赚钱，在这晒太阳，对吧。然后那个穷人就说，那你赚钱做什么？他说我要赚很多的钱，然后这个买大房子，然后在海边晒太阳。然后穷人就说，那我不是现在就在晒太阳。 没错啊，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要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的啊。 嗯、 哎，这个破厂房研制出来的热带雨林，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想象的倒是那个，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奋斗》。不知道王爽看过没看过？ 看过。 里面有一个破厂房，他们改造成了 loft， 嗯， 然后所有的这个好朋友都住在一块儿啊、 嗯， 还可以打篮球、打台球， 嗯， 特别爽、 嗯。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关键是要行动，别光想，对吧？ 嗯，接下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奇葩的爷爷奶奶们。 嗯， 其实我们的青年说里面啊，总是介绍一些励志的， 嗯， 可以就是学习的， 嗯， 老年人的榜样， 嗯 啊， 为什么会把它放在我们青年说的节目里呢？ 嗯， 因为在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只要你的心是年轻的，你就永远是年轻人，对吧？ 而且还有好多爷爷奶奶需要我们去引导他们呢， 嗯 啊， 是吧？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个真正的老人家是怎么生活的。 嗯， 南京的韩新华今年62岁了。 嗯， 58岁退休后开始练平板支撑， 嗯， 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20分钟的好成绩，所以决定苦练。 说明这个老爷爷是有基础的， 嗯， 谁第一次平板支撑能撑20分钟啊？我最多撑2分钟， 我撑1分钟就差不多了。 那截止到现在呢，这个老韩的平板支撑最好成绩是8小时5分07秒，曾经打破世界纪录。哎，好像有一个平板支撑世界锦标赛， 世界纪录，世界锦标赛，对， 嗯。然后呢，同一个健身房的年轻人呢，只能坚持10分钟。老韩也说，说现在最新的平板支撑世界纪录呢，已经被美国人拿走了，他要再把它抢回来。老韩还说，只要给我时间，我就能称霸地球。 62岁的老韩，平板支撑8个多小时，我觉得我躺8个小时我就挺累的， 真有出息。其实现在健身房里的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个视频，也是一位好像是北大的这个教授啊，也是在健身房锻炼了好多年。他说呢，退休之后第一没什么事儿做，第二呢确实觉得身体的各项机能在下降，然后就开始坚持锻炼了。然后他呢一开始他是想去玩一些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打乒乓球啊，打这个羽毛球啊，后来他发现就是因为他的对手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自己的体力是跟不上的， 没错， 那他只好呢自己在健身房里去默默的锻炼。但是这种默默的锻炼确实是有成果的，他发现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是最显年轻的一个人。 有道理啊。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最后一条，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吧。就是大家肯定在朋友圈经常会刷到这样的标题，像重磅感叹号，还有转疯了感叹号，独家感叹号，震惊感叹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不转不是中国人， 对，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这样的啊。有一个调查显示啊，81.8%的受访者都非常反感标题党，所有的平台中微信被认为是标题党最常见的平台啊。确实挺烦人的啊。另外有69.6%的受访者建议平台加强信息的监管。 所以 大家反感不反感标题党？ 我很反感。就本来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变成了碎片化的了，然后这些标题党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时间变成碎末化的。为什么呢？哎，本来觉得这是一篇值得读的文章，我可能能够这个专注去读2-3分钟，但发现呢只有这个读标题的2秒钟是值得的。 没错。而且现在啊还有一些蹭明星热点的，比如说，有一些标题都变成了最近姜文的那个这个邪不压正上映了，有些标题就改成了连姜文都震惊3个感叹号。姜文都会这样想， 请问你怎么知道姜文震不震惊？ 对，然后我点进去以后原来是个别的故事。 然后经常就是不仅标题是标题党，内容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有偏差的，就是你读着内容读着读的，哎，怎么就变成广告了呢？是吧？也希望这些写网文的这些人哈，拿出你们的节操来。 没错。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近视会让你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我们看到高天这位网友说，最近为了控制体重买了一个秤，早上起来打算称一下，发现自己看不清秤上的数字，无奈拿来眼镜戴上，看着显示的数字不禁感叹，眼镜真沉呐。 那皮皮鲁也说，早上起床一片模糊的情况下我很焦躁，那戴上眼镜的那一刻呢岁月静好。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我身边有一些去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这个朋友哈，做完近视手术之后确实觉得生活方便了很多，而且心情变好了很多。 我们看到网友看山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眼镜，睡觉前的最后一个动作肯定是摘眼镜。 眼镜陪伴你的整个白天。那武七也说呢，他说他认为男人戴墨镜可以提高帅气度，可是我戴眼镜看不清东西不说，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气质，我自己看着也像盲人啊。你说的这个是墨镜哈，我们说的是近视镜。确实有的人戴墨镜会没有那么酷。 但是近视眼戴眼镜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痛苦的，就是冬天的时候从特别温暖的房间里出来，那哈气直接扑上了眼镜框， 雾蒙蒙的一层贴在你的眼前， 特别不爽。还有就是网友悠悠说，不戴眼镜这个全世界都是俊男靓女，戴上眼镜之后对不起全世界都不是俊男靓女， 原来你的眼睛是自带美图秀秀。 但是我觉得戴上眼镜的人其实 都是有一种书生气质在的吧？ 是吗？就是会自带一种斯文的感觉。 没错啊， 也希望这个如果眼镜能够给你的这个气质和整体的形象加分的话，那你就继续戴吧。如果你觉得哎，我戴眼镜并没有我不戴眼镜好看，那你说不定可以勇敢的去治疗治疗你的近视。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说靠谱青年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有的标题党的这些文章哈，有一些科学网文也是在这个家庭的群里经常传播的。 对啊，我父母经常转发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最近这个我们家里人就老跟我说怎么夏天防蚊虫叮咬，什么把大蒜弄碎了这个挂在床头 还有什么什么哪个地方又出现了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谣言吧，比如说醋泡鸡蛋能够治疗中风，醋泡食品在国家有关部门的药品数据库里根本查不到这样的消息，所以这肯定是个谣传。 这就是编织科学神话。那第二种方式呢，是引一些国外的研究数据来显示权威，但其实呢，这些来源呢，主要是替代了国外的医学网站上的这个它真正的一个逻辑的前因后果，然后呢，对这个西医治疗外呢，进行一些补充疗法，并不是主流的内容。 没错，还有一些是假装是国际荣誉或者最新科技成果，其实也都是一些谣言。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吧，尤其是我们的青年朋友，回去以后一定要跟自己的父母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有些事儿啊，它不一定真是真的啊，千万别相信， 不能什么都信，因为谁都能在网上发文章， 是的， 所以网上的文章并不都能信。 当然了，提醒大家，信了吧也就那样了，但是千万别转账啊。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资讯板块的全部的内容了。 这是上半时段的内容，是由编辑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大家编辑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由王爽继续接棒来主持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青年会客厅。我们青年会客厅今天邀请到的是 两名电力行业的工程师啊，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稍事休息。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 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青春励志型大型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找到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实时的视频互动起来。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能源企业的一线员工。应该说能源企业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的两位员工呢，都来自于我们北京市首屈一指的一家能源企业，就是京能集团。那京能集团呢，也是在北京市特别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家能源企业。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坐在靠我非常近的呢，是京能集团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司的燃气电厂检修工程师贾萌，欢迎你。 好，你好，主持人。 那坐在贾萌身边的呢，是京能集团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公司燃煤电厂的运行工程师李业伟，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 贾萌是在北京工作的，然后业伟呢，其实为了这次节目是专门从内蒙坐车坐火车，对吗？来到北京的。你辛苦了。其实说到电，说到能源，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太过于稀松平常了，可能它已经平常到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我们似乎都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就是这种平常也让它像空气一样那么的弥足珍贵，因为我们离开它一秒钟一分钟都不行。就拿我们的电来说，其实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融媒体的直播间，所有的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整个的直播的系统，我们播放的所有的歌曲，包括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图像，依赖这些的，所有这一切依赖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电力。如果没有电一秒钟，我们就傻眼了，对吗？ 是。 那可能对于媒体，对于广播行业来说，这种对于电的依赖还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在另外的一些行业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更相关的，比如说对于医院来说，对于急诊室来说，对于学校来说，那电力就更加关键了。今天很高兴哈，能跟两位燃气电厂的一线的员工来聊一聊我们电厂的那些事儿，可能是我们的平常普通人不太了解的那些感觉啊。那能不能贾萌和叶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平常的工作都是怎么样的啊？你们具体的岗位是什么？你们都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贾萌先开始吧。 好的，我是一名燃气电厂的设备检修工。 嗯， 就是我们会负责很多电厂的一些设备，像我的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负责的就是电气设备。 嗯， 像我们正常工作白天就是巡检、消缺、维护这些设备，就保证他们的正常运转，能够发电厂能够正常的发电。 嗯， 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就是我们会有值班制度。 嗯， 比如说每天晚上都我们都会有一个人在现场值班，随时待命。 嗯， 如果说他们运行人员， 这个值班会贯穿整夜吗？ 贯穿整夜，而且只要是一通电话，十分钟内必须带着工具就赶到现场。 嗯， 而且是贯穿全年，就是节假日我们也必须有人，包括所有节假日，国庆、中秋还有春节，我们现场也都是有人的。 我们有的时候提到一些创业企业哈，我们会说这些互联网企业是非常拼命的，大家可能会朝八晚九，然后一周七天呢是工作六天的，但是电厂的工作人员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 是 每一分钟都不可以休息。虽然大家有一个轮班制度，但是这个电厂真的是每天全天候的这样在运转着。 对对， 嗯，那叶伟呢？ 我是来自燃煤电厂的一个运行工人。 嗯， 其实呢，我平时主要的工作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电厂里面有很多的设备，大大小小的数以千计的。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来协调和控制他们，比如说哪个设备要启动，哪个设备要停止。 嗯， 如果出现问题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原因，把问题解决掉。 嗯， 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吧。 嗯， 尽可能的提高这些设备运行的高效和稳定。 嗯， 如果把整个电厂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充当的应该就是个大脑的角色，而且这个大脑发出的每条指令都必须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 嗯， 啊，因为一步操作失误，哪怕就是一个参数设定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电厂的停运，所以说不仅是一个大脑，还应该是一个敏捷的高效的大脑。 嗯， 啊，像我们这个运行工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离不开人，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嗯， 这个电的供应是24小时不间断的。 嗯， 所以说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啊，周末还是节假日，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边吃饭边盯着设备的，而且我们还要倒班。倒班的话，拿我们单位来说，我们是4班倒。工作8天，休息2天，10天是一个周期，我们是不分星期和月份的，所以你问我星期几，我也不会知道的。尤其是越到晚上，或者说到过节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国庆呀、春节什么的，我们就越要打起200%的精神，来保证电力的稳定供应。啊，大概就是这些。 因为越是在别人家，就是家家都这种齐家欢庆啊，大家在团聚啊，在庆祝这种新年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对电的这种依赖程度就更高，所以用电的这种安全和你们发电的这个安全这种保障才要一点错都不能出，对吗？ 就是一到这种节假日，那个国家电网就会给我们下文件。 嗯， 就是这个时候是保电时期，尤其是春节。 嗯， 那是老百姓家的电和暖， 嗯， 都不能断，必须得稳定的保障。嗯， 所以其他的单位都是说，哎，给大家给所有的员工发一个这个庆祝，比如说假日或者庆祝春节的这样的贺电哈，给你们发的是一个打起精神，我们要加油看的这样的一个， 对， 给你们打士气、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哈。 是的， 我看到今天贾萌和叶伟两个人穿的其实都是你们的工作服。 对， 你们在工作中就要穿长衣长裤，对吗？那刚才贾萌也说到， 对， 说你们其实有一个巡检的工作。 是， 现在北京正是桑拿天， 是我们这个衣服其实还挺厚的，然后我们要求现场必须穿那个长袖，因为有的地方是有电的，如果说短袖你身体碰到电就容易触电，因为我们手还， 所以这个衣服是有绝缘的这个功能。 对对，因为它棉的嘛，然后它还有那个要戴那个纯棉的手套。 嗯， 然后就是说现场现在外面是40度，我们里面还转着，有一些锅炉啊什么烧着呢，就是最热的地方50-60度都有可能，在那里面干半天活，你再出来的时候就全身就跟淋了雨一样湿透的，就都能拧出水来。 嗯，我代表这个年轻人问一句哈，不能开空调吗？就比如说在这个你们室内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哈。 有一些室内环境可以，但是就是说像锅炉那些部位它是开放的，没法开空调。 对， 所以说你们工作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挺艰苦的。那我就要问到两位了，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各自在学校里读的是什么专业哈，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就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做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工作，然后在可能让我们觉得哎，就是工作的时候可能觉得我未来要去当一个白领啊，我要去做一个办公室，我要舒舒服服的喝着咖啡敲着电脑，那那个时候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样的？贾萌先说吧。 行， 我知道贾萌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我本科是在就是北京回龙观华北电力大学， 嗯， 然后研究生是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嗯， 学的都是电气工程， 嗯， 就是其实我们电气工程最专最直接对口的是国家电网供电局， 嗯， 就是电厂其实也算对口，因为都是专业内嘛， 嗯，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其实最开始是没有想过去电厂工作的， 嗯，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误打误撞吧，也算是，最后来。 你的其他的同学应该也有没有到这么对口的电厂工作的对吧？ 啊， 转行的 都有 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对吗？ 是，反正就是说，怎么说呢？最开始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多想法的，但是实际上参加工作以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电厂跟大家印象中的电厂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原来印象里的电厂，它是就是像一个工厂车间一样。 嗯。 以前的老电厂可能有几千个人， 嗯， 大家分工特别细，各司其职。 嗯。 但是现在，电厂现代化程度非常高，像我们电厂就只有110个人，就是每一个人你要负责的专业是非常多的，你不光是要负责自己这一小块，你可能负责好几个专业的设备和一些就是这些技术，所以说可以说现在的电厂工人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算是工程师吧，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对这个工作的认知就又更近了一步。 嗯，就是现代化让我们的这个职业的属性也有了一些变化。 是是，不单单是工人了，其实现在。 嗯，那叶伟呢？我知道你也要上夜班，对吧？ 啊， 一开始走入这个岗位的时候有落差吗？ 怎么说呢？其实也有，因为我大学学的其实是热能与动力工程，与我现在从事的这个专业是对口的。但是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当时可能是感觉自己毕了业之后应该是在一家现代化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在里面工作，在这个宽敞的机控室里面，然后穿着整齐的这个工装，很精神抖擞的坐在这个操作台前，然后用着对讲机很轻松的联系工作，很娴熟的来这个操作各种设备吧。但是当我参加工作之后才发现这个理想和现实的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疾控室它就是由于这个设计的原因它是进不了阳光的。而且你上一分钟这个衣服还是很干净整洁的，可能下一分钟你出去做了一个操作回来之后呢，可能就会蹭了好多煤灰或者说油污，而且变得特别的褶皱，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设备刮开一个口子。而且长期坐在那个地方坐时间长了，这个颈椎和腰椎其实都不是很舒服。而且像现在现场的话就是你噪音特别大，你根本就听不见手机的声音，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信号，所以说你就到哪儿你都得揣着那个又大又笨重的那个对讲机，而且有时候要是遇到事故处理的话，其实那个感觉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啊。而且设备其实不是那么好调整的，你怎么也摸不清楚它的规律。其实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落差还是挺大的啊。但是工作以后吧，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看着我身边的这些同事这些老师傅们，他们不知疲倦的在现场奔波啊，感受着我们公司啊我们集团带来的这个加一般的这个关怀。尤其是看着机组启动啊，并网发电，看着一根根这个伸向远方的这个输电线路，感受着它发出的那个嗡嗡的声音，突然间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或者说责任感吧，可能就是这个东西驱使我们能够克服身体上的困难，能够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可能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我爱这个行爱这一行才干的这一行，但是既然我干了这个工作我就一定要把它干好。比如说我们去年团委开创的这个青年文明号，一年就有4项专利，然后在国内外发表了10几篇论文，其实回头想想我们还是挺厉害的。 回头想想，我们还是挺厉害的。有的时候身在其中，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厉害。刚才叶伟也说了，说既然我干了这一行，我就要爱一行。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岗位所给你的这种归属感，并不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环境都能给年轻人创造这样一个非常有归属感的平台、这样的岗位。我相信是你们所工作的这个环境，也帮助你们变得这么的厉害，对吧？刚才其实说的都是一些日常的每天都在重复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管理这么大的一个电厂，参与这样其中的工作哈，让我听上去你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挺科幻的，就是又是这样的现代化，对吧？然后又是一个人要多司很多就是职务，然后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肯定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工作就是比较大的会不会面临比较大的危险，比如说刚才贾萌讲到这个店有的时候我们得穿绝缘服，对吧？可能还得穿绝缘鞋， 是 那除了这些危险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大的挑战吗？ 就是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干的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像我们检修工人，就比如拿我们电器检修工来说，我们有很多高端的工作，比如说那种保护装置的校验，像那种保护装置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就是它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然后我们使用的很多仪器，比如说机电保护仪和一些红外成像仪，它也就这么点大，但是它的价值也是好几十万，就是说它的其实功能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些很非常简单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说的最直白一点就是拧螺丝。 拧螺丝，我知道你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井端子。 对，井端子，因为它那个我们的电缆其实也是电线，它是插到那个端子里面的，然后是用一个螺丝钉去固定。这个紧这个螺丝的时候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如果太紧了它就会脱扣，就是脱出来，如果说太松了的话它就会虚接接不上。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电线和端子之间放电，严重的话就可能会起火，然后有可能把整个那个保护柜都烧了，甚至把整个控制室都烧了，情况都有。然后如果说不起火的话，有可能它就是那么轻轻一脱开一下，就可能导致这个信号没有，或者保护或者动作，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机组都有可能会停下来。就是其实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工作，但是对整个机组的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都必须特别小心，就是一点马虎都不能有。 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 对， 而且是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砺自己，去熟能生巧，才能很好的去掌握它的。 是 我很想问贾萌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书，贾萌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又是留学美国的，可能会总是想做一些大事儿，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你落实到工作中，你去做的是这样细微的小事儿，你怎么看待这个小事给予你的意义？ 其实虽然如果说单纯的就说这一项工作的话，紧这个螺丝钉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脑子根本就不用转，就你只要用身体去感知这个力度就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你在紧的过程中每一根电线它有它的编号，而且它有它的端子牌的位置，你在紧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哎，这个线它是去哪儿的，它中间它会有千千万万的联系，就是说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根电线它起了什么作用，然后你在一根一根紧的过程中，整个设备的这个线路图就可以捋出来。通过这个不断的思考，不断动脑筋，其实在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工作，其实也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知识，而且领悟到很多很多平常没有发现的。哦，原来这个电线是从这儿来的，平常可能根本注意不到。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说的以小见大， 是 或者说一个很小很小很细微的一个工作中我们也能够见到乾坤。如果说这个贾萌的工作哈，它是需要这个思想非常的高度集中的话，我觉得叶伟的工作就会承担更多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他可能是说这个控制大脑，对吧？控制所有的中枢。能不能说一说你承担的这个压力是怎么表现的？平常就是你在工作中，比如说坐在那里就时时刻刻会承受这样的一个大的压力，对吗？ 是的，其实 我的工作跟他稍微有点区别，因为我是从事运行工作的嘛。 嗯。 运行工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可能这个最大的压力啊，还是来自这个工作中。因为我们在这个上班的时候，精神是要高度集中的，可能在上班期间连续七八个小时，你都要一时不能放松，都要一直盯着那个操作画面。啊，如果 睡了怎么办？ 是不允许打瞌睡的， 就必须得拧自己一下，让自己打起精神。 头悬梁，锥刺股，而且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设备运行的更加高效吧，然后可能你还得一直不停的调整，要是赶上机组启停，或者说是有大型操作，上厕所我们都是跑着去的，要是尤其是事故，尤其是故障处理的时候，因为故障处理的时候，每一次故障处理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考验， 是一次内心的历练。对， 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设备，这个所有的设备，大到一个系统，小到一个阀门啊，你都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啊，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包括它背后的逻辑啊，所有的参数，可能有的是成千上万的啊，有的小的话，也就是小数点后两位。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参数的这个标准值是多少。 你说去掌握全套的这些逻辑，这些它的这种规程，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吧？因为你如果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你在那临时去翻这个说明书什么的，肯定是来不及的，对吗？ 对，这个肯定是来不及的， 必须得烂熟于心。 对对，就是记得，就是相当于刻在大脑里面，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随时把它调出来。因为有的事故，有的这个故障，可能留给你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间也就是一个本能反应的时间啊，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说你发现了啊，处置不当的话，那么都有可能造成啊非常大的损失。我们一台机组的造价都下来是20多个亿啊，所以说每次事故处理其实都是争分夺秒的啊，压力也非常大。就是不管你平时你做过多少次的事故预想啊，做过多少次的事故演练，谁也不敢保证我能够非常妥善顺利的处理所有的突发事情。所以说需要运行人员始终保持在一个精神高度集中的一个啊，就是谨小谨慎小心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对精神的这个挑战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看似普通的一个在这个电厂管他核心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但是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像贾萌他面临的风险小到比如说这个是高压电对吧，那业委面临的压力可能小的话，我们说小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很大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设备啊，遭到了一些损坏，这是非常贵的，应该说是，国家花重金去买下来的设备。 对。 但是这种设备的损坏，可能和我们的生命安全相比，又更弱一些，对吧？如果是停电了，或者说整个城市的一个电力的一个瘫痪，哪怕是一秒钟，可能它带来的这种经济损失，或者说生命的代价，都是我们无法去计算的。 对对对， 今天看到贾萌和叶伟非常的优秀哈，坐在这里，他们也是这个金能集团千千万万个这种一线员工的之一，我说应该是一个缩影。之所以能他们能坐在这儿，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群体中是很优秀的，那么他们也在这个金能集团内部的演讲比赛中也是获奖者。我刚刚也说了，一个人的成功其实是很多人助推的一个结果，也是整个环境在推着你们往上走。那我也想问问两位啊，先问贾萌吧，你觉得你在这个工作中有什么人对你有很深的影响吗？ 工作中的话， 你像这个井端子，其实他是一个特别依赖经验的。 是是。 如果让我们来看的话，可能他需要老师傅去教你。 对对。 因为他不能是从说明书上说去读到的这样的东西。 对，最开始学习这个井端子这个力度的时候，就是老师傅剪好了以后，然后我拿着改锥去试一下。哦，原来是这个力度，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自己在不断中琢磨，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犯一些小错误，然后都是师傅带着，然后及时的提醒说，哎，你这样不行，下次应该怎么样？其实就是年轻人嘛，其实都喜欢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老师傅的一些善意的提醒真的有可能是对我们一生都是有帮助的。其实如果我们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工作的话，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老师傅他都以前他们都是 亲身经历或者说从身边人的一些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电厂行业确实其实算是一个高危行业， 嗯， 他们就是一些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他们很可能都经历过身边有人因为一些特殊，就是说不小心啊，或者一些故障，就是发生意外，对，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他们的这个触动和他们的反思都是非常深的。 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看法会在一瞬间发生质的变化。 对，他们就是有很多就是通过这种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说他们给我们指出来的一些东西，虽然有的时候会难听点，但是其实真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好。 嗯，那叶伟呢？你觉得这个环境所给予你的，让你的成长是不是也是很大的？ 就是呢，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在我们电厂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单位的那些老师傅都是我们电厂的宝贝啊，都是我们电厂最宝贵的财富。 嗯， 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说传授了我们一些专业知识或者工作经验，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激励啊。他们有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又佩服又感动。 嗯， 举个例子吧，我们公司今年正在进行节能减排综合升级改造工作， 嗯， 这个工作是非常大的，总投资将近29亿， 嗯， 这么大力度的这个环保投入，在同类型电厂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嗯， 我们要把湿冷机组改成空冷机组，还要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后呢，我们的这个指标将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嗯， 但是呢，这项工作目前在国内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没有先例， 嗯， 所以说技术难度非常的大啊。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位老师傅，他是生产技术部的负责人啊，也是这项工作的牵头人。从这项工作开始以来，他就加班加点，真的是每天都要干到深夜，周末基本不休息。其实他家离我们单位也就2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他很少回家啊，很少回家，就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年度体检的时候，医生怀疑他的这个肝部啊有点问题，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嗯， 但是因为当时工作太忙了，也没顾上啊，这个事儿就一直拖着。本来想1月份的时候去检查，但是那会儿吧，综改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啊，每天的时间安排的都特别紧，可能就是出差的时候路上的这个时间，他都想办法用上，啊，就这样又拖了2个月。3月份的时候，自己已经明显感觉有点不舒服了，这会儿家里也不放心了，就催着他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肿瘤。啊，而且必须马上手术。好在这个手术还比较顺利，而且也是个良性的。但是刚做完手术，他那边刚恢复了点力气吧，然后就开始啊各种打电话了解这个综改的进度。后来就实在是坐不住了，看着这个综改的这个工期一天天临近吧，啊，说什么都要回来，不顾家人的反对，手术之后40多天吧，就回到了我们单位。当时说的好好的，就说在办公室坐着哪也不去，但是呢，啊。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就跑到现场去了。 嗯， 他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他说工作需要我，我更需要工作。 嗯， 其实是这样的，我感觉正是他们这帮老师傅们嘛，抛家舍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可能不知道洒下了多少汗水，也正是他们这些老师傅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吧，为我们这些年轻人，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做出了表率，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岗敬业。我们也会把这些传承下去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戴海电厂啊最宝贵的东西。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传帮带，不仅传的是技术，不仅传的是工作的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播这个企业的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内涵。只有你们得到了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真传，可能说这个企业的这种好的东西才能够一代一代的这种传下去。我觉得在贾萌和叶伟的身上，我们应该能看到京能集团千千万万老前辈们的身影哈。 需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恒。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今天我们青年会客厅也邀请到了这样的两位年轻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欢迎来到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来到新浪一直播找到982青年说的画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应该是京能集团的一线的员工哈，也是我们的热力企业对吧？能源企业的一线的员工，那我再来分别介绍一下他们。首先，贾萌是一位检修工对吗？再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来自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我们是一家燃气电厂，我是一名检修工程师。 那坐在他身边的叶伟。 大家好，我是来自京能集团内蒙古带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单位是一家火力发电厂，我是一名运行工人。 燃气电厂的检修工程师和燃煤电厂的运行工程师，听上去跟我们的生活有一点点远哈，但是在刚刚上半个时段，其实贾萌和叶伟通过跟我们描述他们工作中的这些场景，也让我们确实感觉到了他们的工作在我们整个社会运行当中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但是年轻人总要有年轻人的这个另一面对吧？我特别想知道贾萌和叶伟，你们在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什么样的爱好或者兴趣？ 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最大的爱好是合唱。 合唱 对。可能跟我做的工作相差比较远。但是我从大学在华北电力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叫蓝色动力合唱团。还在就是高校里面还算有一点点小的名气。然后进入参加工作以后，又参加了北大 北大有一个百周年纪念讲堂，他们的一个合唱团，反正这么多年也一直是算是坚持吧，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像合唱团一周就排练两次，一次是周二晚上，一次是周六上午。 你现在还在坚持？ 对，算 是 一个 百年讲堂的那个合唱团。 对对对，是，反正是个人的爱好嘛。 哇， 反正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比如说有时候假如说周二晚上或者周六我们是值班的话，我就去不了，然后或者是检修期，可能假如说检修期有两个月的话，这两个月都去不了，所以说反正也挺难的，因为我这个事情算是一个爱好，有的时候别人他可能不太理解我这个跑那么远，因为我去一趟可能得一个半小时吧，因为我们在五环外，快到六环了，就是去北大其实也挺曲折的，所以说反正一个事情坚持下来，其实也自己也会有其他一些感觉，就是唱歌对我来说，在唱歌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工作中没有的那种放松，因为它就没有任何压力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整个身心都是非常就是放松非常愉悦的。 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坐在我身边的贾萌和叶伟哈，都透出了一种超于他们年龄的这种稳重。我无法想象，就是贾萌在合唱团里是怎么样去施展你的这种活泼的啊，也很期待能有一天能看到你的演出。 谢谢。 那叶伟呢？ 我首先想要一个贾萌的签名啊， 校园偶像 啊，就是啊，其实呢，我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就是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吧，除了休息的时间之外，大家都是生活在一起的，平时这个班上打球的人也比较多，像我们上个月，我们公司组织的这个协作杯足球比赛刚结束，但是我们班的足球水平不行，我们班的篮球水平还可以，篮球比赛这个月就要开始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冲击一下，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能是因为一直在单位嘛，公司这个党委啊团委这边组织的活动也比较多，可能是基本上贯穿全年啊，只要是你想参加的，你有这个才能都能展现，就是球类的这些协会就不说了，什么瑜伽协会呀、自行车协会呀、摄影协会呀，你想参加基本都有啊。 能感觉到叶伟和贾萌可能因为平常工作中是需要大脑高速运转，这种比较近的就是比较内在的这种工作性质，所以在业余生活中可能你们才需要这种释放，然后才去做一些动的这种无论是唱歌还是说运动，对吧，无论是文艺还是体育，其实还是很代表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兴趣的。工作了也有一些年了，现在你们也小有所成哈。我特别想问问，就是这些年里在这个工作中有没有给你们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改变了你们对于这个工作的一些根本性的看法，对于自己的角色在这个公司中的一些看法。叶伟先说吧。 非常确定的说有。参加工作八年了，我印象最难忘的就是2012年5月份有一次事故处理。那次事故处理真是终身难忘。那天我们是白班，机组一开始运行的很稳定，大约12点多吧，然后大家正在吃中午饭，突然间现场传来了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一声，声音特别大，顿时疾控室里到处都响起了报警的声音，那个监控的屏幕上全是红色的报警信号，大家这会儿都顾不上吃饭了，把盘子都丢到了一边，毫不夸张地说，吃到嘴里的饭都没有嚼，都是直接咽下去的。当时我就坐在4号机操作台前，快速地翻看着这个操作画面，一边查看报警信息，一边和我的主职汇报。那会儿我们说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非常短促的词语，根本都不成句子，比如说发电机跳闸，汽轮机跳闸，大家的心其实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如果机组停运的话，不仅会影响发电。处置不当很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系统设定的逻辑吧，它很多都是按秒来计算的。可能一秒钟它就能决定了这个事故的走向。一秒钟它就能把这个损失以几何倍数的数量级来降低。所以说这会儿的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上百个操作画面，有数千个状态和参数需要查看。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必须在这个中间找到关键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故障，然后并且把它给解决掉。大约过了十几秒， 我感觉得过了十几分钟啊，感觉就好像过了十几分钟似的。我的主持啊非常冷静地跟我们说，大家不要慌啊，是线路的问题，不是咱们电厂的问题，咱们按照线路跳闸的事故异响进行处置。他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有底儿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过这个线路跳闸的事故异响啊，大家就按照平时做的这个分工，按照这个方法啊进行处置。然后呢，同时我们还得尽快的把机组启动起来。这个机组启动是一个就是很繁琐和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就是你快了也不行，你慢了也不行啊。打个比方，就说是炉膛吹扫，要求是300秒，少一秒都不可以，少一秒就有可能导致炉膛爆燃。而且有很多操作它是有逻辑上的顺序的啊，你就是提前操作也不行啊，之后操作也不行，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巡检员去现场啊，去就地手动配合来看着的。自从接到第一条指令，这个巡检员拎着这个工具跑出去之后，直到下班也没回来啊，一直在现场跑来跑去的。其实我们现场是有电梯的，但是他们那会儿根本就已经顾不上坐了啊，就是大家都是跑着上下楼梯的， 争分夺秒。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是周五嘛，然后就是其他班休息的同事，有的这会儿可能在餐厅吃饭，有的在宿舍休息。当他们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都赶上来帮忙，都跑上来帮忙。有的同事可能是在食堂刚打上饭，饭也不吃了啊，就赶过来了。有的同事可能是下了夜班，刚睡起来，脸也没洗啊，拎着帽子就上来了。而且大家都是跑上来的，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那么多的人，大家是自动自发的，不约而同的，就是突然间从生活区的各个地方啊往这个现场跑。我现在想想那个场景都非常的震撼啊。后来疾控室里很快 也觉得很感动 啊，对，非常的感动，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们是当事人嘛，但是如果在外人看来也是非常震撼的，就是你会发现突然间有很多人在往一个地方聚集啊，真的是非常感动的。这样的话很快我们这个疾控室里就聚集了很多人，有哪个班的都有，哪个专业的也有，而且还有人在陆续的往这儿赶啊，人特别多。在大家的帮助下吧，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故给就是给处理好了，然后这个停运的机组也具备了启动的条件，就陆续启动了。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是你丝毫看不出来白天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啊。就是成功处很非常成功的啊，非常顺利的处置了一起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这个线路跳闸的事故啊。是这样的， 大家又像平常一样啊，一切如常，在处变不惊中又恢复到这种默默的这种安全的运行当中哈。我相信经历这样的一次事件，可能对于当事人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内心的历练，也会让大家对于你们这个工作的重要程度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那贾萌呢，有什么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事情吗？ 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就是我第一参加工作第一次检修，然后检修后那次起机，那次检修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检修，当时整个过程中其实累病了，就是说因为不太习惯那么高强度的连续工作，包括20多天，就是从早上可能7点钟就开始，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又上去干活，晚上干到9、10点，就是连轴转，周末也没有休息，所以说到后来就扛不住，然后病倒，然后也继续坚持，就整个过程中其实非常艰辛的。到最后起机的那天晚上，因为早病网一般都是早高峰，就是赶在大家上班用电的高峰前病上，所以说是熬一通宵。这个那个起机的过程中，我们就像刚刚叶伟也说了，非常不容易，我们是从晚上半夜就开始有各个步骤一步一步往下走， 应该是早上6点并网，对吧？ 对对，差不多啊。然后我们就是从半夜开始准备启动，所以说其实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当时不太还摸不着风，就跟着师傅们到处跑，当时就感觉像是闯关一样，打怪兽，就是先在一个地方，就是先必须得完成这一步启动程序才能进入下一步，不然的话是过不去的。所以说既然先过这一关，这一关假如说过完了通过了，说明检修的时候这一部分设备是就是我们检修的非常好，它能够正常运转，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然后一关一关一关，那天就是反正特别曲折，我印象里就是我们从晚上12点到早上6、7点就一直都没有停下来，就是一直在处理故障，找原因，哎，怎么处理，就是想那个解决方案。所以说就是 给我印象的就是说到最后七点多的时候，当时因为电网要求八点前并网，你这个时候到七点多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再不并上到时候就会电网师傅对我们也有考核的，所以说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所有人就是疾控室包括我们的公司高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还有我们部长全部都在那儿围着，因为是我们的一个小缺陷当时要处理，所以说所有人围着一圈围着我们那个小盘柜，我们几个人就在那儿，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像在盯着你，你必须得 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时刻， 对，你就必须得集中精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但是处理问题的这个过程中是急不得的，因为你必须冷静下来思考具体它到底原因在哪里，你越着急可能就越干冒，越容易出错， 越慌， 对，越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缺陷都有可能，所以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最后处理完了，然后成功并上的那一刹那，我们是有一个同期装置，它有一个小红点在那转，两个小红点一碰上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发电厂跟电网连接了，这时候就是并网了，那个时候当时的内心就是非常激动，非常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又是早上嘛，然后就并完以后我们往从厂房出来，看见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想到我们发出来的电终于跟整个就是电网跟北京市连接在一起了，给大家供上电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满足，内心非常非常感动的。 嗯，就像我们打游戏闯关一样，可能你打得掉怪兽才得得到礼物，这份礼物就是说一种安全，一种顺利的能够运行的这种解决大家心里的这个担心，能够让大家继续去供好我们用的每一寸电，对吧？ 对。 每次我们谈到这个电的时候，都会说，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它已经很平常了。那对于在电厂的这个工作来说，日复一日，刚才叶伟说他已经工作八年了，甲门工作的时间也不短，像你们刚刚讲的这些难忘的时刻，只是你们可能日复一日工作中很短暂的一个片段，虽然能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它一定不是常态。那我相信你们工作的常态肯定是会枯燥的，因为它的重复性很强。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不断的需要新鲜的刺激的人来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去克服，或者说去应对这种工作中的这种枯燥感和平淡感？叶磊先说。 这个话说回来，运行这项工作确实是挺枯燥和平淡的啊，实话实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身边的同事抱怨过。大家每天的干劲儿都特别的足。不管是新来的，还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老师傅。每天都和打了鸡血似的，遇上这个机组启停或者有大型操作，大家下了班谁都不走。年轻的想留下来多学点东西，老师傅想留下来帮帮忙，就这样大家就都留下来了。可能有学习的，有帮忙的，有什么工作大家都抢着一起干。有的时候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是大家谁都没感觉到累。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大家真的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一份事业，而且是我们自己的事业。确实是我们只是这个千千万万的电力工作者中的一普通一名吧。我们在像我们单位在这个祖国的西北在一个这个偏远的地方，然后可能我们天天的在这个厂房里面，厂房非常大，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年复一年的日复一日的干着这种重复的乏味的甚至说危险的工作。我们戴的帽子，我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弄得很脏你乍一看你可能都分不清楚我们谁是谁。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我们也想通过这份工作吧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感觉运行这份工作不仅给别人带去了光明，也让我们认清了自己，也磨练了我们自己，或者说照亮了我们自己，或者说实现了我们自己的奋斗之路。可能是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责任心吧，或者说使命感，或者说事业心，驱使着我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能够踏实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本职工作，来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最终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想问问叶伟，你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这个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吗？ 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怎么说呢，不想当将进的兵不是好兵嘛。 是的， 其实对我们运行人员来说，我感觉我们的最高目标应该就是执掌了。 嗯， 应该就是执掌了。所以说我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现在还有差距，我会继续努力的， 不断往上走，走到更大的平台上去。 对对， 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 那对于贾萌来说呢，这个井端子的工作也是很琐碎的，对吧？ 是，就是 很强的。 像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平常的就是像那种突发情况是非常少的，但是平常的工作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像我们设备巡检，我们要管理很多很多成千什么上百个那种设备，就是说有的人如果就觉得单纯是为一把它看成一个冷冰冰的机器的话，确实是非常枯燥无味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转换自己的心态，就是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小伙伴，你每天去转一圈看他的时候，哎，就是朋友，你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就相当于他设备有哪里有一些比如说不正常的地方，帮他解除故障的时候就相当于帮他治病一样，排忧解难，哎，你哪里有一些困难我帮你解决一下。我觉得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把自己放平常心，用心去感受每天接触的这些东西，他们其实都会更加鲜活起来。他们的每一次故障或者说每一次成功的启动，你都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表现而感到高兴。 因为自己有心了，所以万事万物才会有温度。感觉贾萌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很羡慕你哈。很感谢今天贾萌和叶伟给我们带来挺平凡挺平淡但是并不平凡的一些故事啊。那每次到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到我们青年会客厅做客的这个嘉宾能跟我们的年轻人分享一些他们的感想。因为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呢，可能也会有迷茫，也会在追梦。叶伟先说吧。 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也是一名普通的当代员工啊，当代的这个电力青年。其实也没什么说的，就是让我们一起努力吧。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奋斗者，这个也是我们党和团对我们这个广大青年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嘛，所以说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我们一起努力吧。贾萌呢？ 其实我还是有一些心得体会的。就是首先我觉得年轻人要甘于奉献。现在有一些人的价值观，他会觉得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你挣得越多就说明你越成功。但是就是参加工作以来实际工作中，比如说在感受并网发电那一刻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就是感受自己为北京所有市民的这些用电用暖做出一些贡献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感受，我觉得是金钱完全没办法衡量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年轻人刚开始工作一定不要一切都向前看。这是第一条。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敢于奋斗，就是一定要深入最基层最一线去感受这一部分工作具体是怎么干的。像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大山里待了7年的知青岁月，所以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吃这点苦根本就不算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我就是说觉得应该要勇于尝试，就是年轻人更应该不要害怕这些新鲜的事物，就是要不断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区，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们集团团委每年都会面向我们集团所有青年举办青年英语大赛、演讲大赛、青年创新创意大赛。 有合唱大赛吗？ 也有合唱的活动。就是说我们集团团委会为我们青年提供很多这样的平台。最开始我是不是非常积极主动去参加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去拿不到好名次就感觉有点丢人。但是实际参加到过程中呢，发现所有的优秀青年都在非常努力，大家一起都比我优秀的更优秀的青年都在努力，我为什么不更加就是 有的时候 突破自己， 不太敢走出这一步， 是 害怕失败，害怕丢脸。 对，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害怕失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本，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敢于去尝试，不断突破自己。最后呢，就是一点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然后一起见证祖国的腾飞，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贾蒙，你自己对自己未来职业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 总的来说，就还是希望能够为咱们国家的电力事业和能源事业做出一点贡献吧。因为出国的最初的初衷就是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然后回国帮助祖国的发展，然后从中个人也收获一些成长。 学习更好的先进的经验为我们所用。谢谢贾蒙还有李业伟，来自我们燃气电厂和燃煤电厂最最一线的员工，也是我们京城首屈一指的京能集团的最一线的这个工人，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平淡生活特别不平凡的这些故事啊，让我觉得很感动，也让我觉得你们的青春很有分量，更让我觉得今天我去关闭电脑或者说我去开灯的那一小下，那平凡的一刹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我会给予他一个仪式感了，因为也让我感觉到就是这开灯的一小下里背后有多少人在日日夜夜的默默奉献，也让我给这一小下一些珍惜，也感谢你们默默地守护我们这个城市和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人。谢谢。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致青春，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青年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见。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焦灼的星星已烟消云散，风累了，痛了，人间喜剧 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